北京日前明确，未来五年全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6000公顷，年均1200公顷，以保障150万套住房建设需求。其中，自住型商品房将供地1020公顷，拟建25万套。歌手的舞台，徐佳莹塑造出了一个靠声音和情感打动人的歌手形象，在许多不断放大招炫耀演唱技巧的歌手面前，算是一股清流了。不是越大声越显得诚恳，也不是越撕心裂肺才越打动人，这般的浅浅吟唱，淡淡的诉说，傻傻的执着，才更让人心疼。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的歌曲《寻人启事》。当有人突然从你的生命中消失，不用问为什么，只是他到了该走的时候了，你只需要接受就好，无论朋友还是恋人。所谓成熟，就是知道有些事情终究无能为力。听到陶喆 Melody。

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，或许。 江南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，民宿体验海选 爱多彩生活，让我们一起共创文明示范区，共享幸福新丰台。详情请关注丰台旅游委官方微信，发现新丰台。 雪铁龙全新 C4， 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。 爱是一场误会，总是一种修为，从互相安慰到无言以对，恋爱还是撤退都一样可悲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

电影嘉年华活动期间，4月16号和4月23号两天暂时闭园。去嘉年华玩乐的听友要注意避开这两天。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，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，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，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，我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。不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。 天下，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